锵锵三人行，今天锵锵啊得看郑钧锵锵。今天找郑钧来，我就发现有意思。我们组的说找郑钧，找郑钧。我说为什么找郑钧？最近他有八卦，最近他有都是这个选择嘉宾的标准。所以你最近火呀？啊， 也不是，我觉得最近我做这个采访是因为我本身我妈很爱看锵锵三人行，然后我自己也爱看。 对， 所以他们说当时他们说这个锵锵找你，我说可以，这个我愿意做。然后别的采访我也就去做过新浪，别的就没做过采访。 所以啊，你看我为了还你这个情，我特意给你找一个这么合适的妹妹来跟你做搭档。渣渣，老熟人吧， 老熟人， 也是音乐人、女作家，还是我们主持人。 确实是，确实是。那个老郑又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能来跟文涛一块儿，算是我们来聊聊聊聊这个，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现在 那天我也看了一眼，在那个音乐风云榜上颁奖，好家伙，拿奖拿到手软，把奖奖座最后留在台上了。看看这一幕，哎，你自己也看看。 那今天呢，我刚才后台时我特别感慨，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也拿了很多奖，一直在努力的做。我一如既往的会热爱音乐，也一如既往会写歌和继续创作，写给你们更好的歌。但是呢，我想今天晚上这一次将是我最后一次领奖。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机会留给那些需要的人。未来我希望明年或者以后的歌手会写更好的歌，能够超越我，超越别的那些创作歌手。所以今天这个奖我决定就留在这个舞台上，给未来那些新人吧。谢谢你们。 你像现在这聊天啊，说这媒体聊天，我发现有意思。你一看的原因都是说他为什么不领奖呢？是因为啊，这个跟他同台领奖的有好多都是选秀出来的歌手，而因为他骂呢这些歌手是垃圾，所以呢他觉得跟他们一块儿领奖啊丢人，所以他不要这个奖。我看见的都是这么猜的。 其实这个事儿啊，怎么讲？我是当时也是，就是突然决定。那天是拿了前两个奖以后呢，我以为这事儿就完了，我准备走了。然后到后台接受记者群访的时候，然后有记者问，说了一些别的话，然后有个记者提问，就是说今天这个奖大部分都被这些选秀出来的歌手拿了，然后你有何感想？然后那个语气就是那咄咄逼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啊，你们前两天你打击这事儿，然后呢今天也就还是选秀歌拿这么多奖。我就是说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没意思，我说对于选秀的歌手来讲呢，这个奖可能对他而言很重要，人生第一次拿奖，或者终于被承认了，所以呢就大家在争这个东西，拿着以后就觉得不行了。那对于我而言，我家里这种瓶瓶罐罐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都没地儿放这东西。我说我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所以呢我说感觉我就老挡着别人的道似的。然后我就把，因为也给我很多大奖，我觉得这些挡着别人道，我说干脆这就留给需要的人吧。而且现在这种奖每年太多了， 原来不是个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 然后就说我又好，而且我不爱看这些，我就基本上有关我的报道我从来都不看，包括这次那次这事儿之后，我到现在都没看过。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就是你说现在你说任何话都会有人骂，你说你各种阴谋，你说好的别人说你装。你说不好了，别说你这什么又你炒作。其实那一天的这个事儿源于那天这个东方风云榜的研讨会，本来我也不想去，我说我这研讨我从来没参加，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研讨会。 对，然后一参加就骂人是垃圾。 然后让去以后呢，我是去，我因为我家人在上海，我去看看我哥，看看我侄子，然后看完了忙完我那天事儿了，然后到那儿一坐，他问你第一个发言。我说我真不知道发什么言，然后我就临时现想，瞎琢磨，胡说了，胡说八道了。然后呢，都是圈里的人士，他的题目叫真音乐嘛，就聊什么是真音乐，就聊这个主题。我说真音乐，我说真音乐是什么东西？我说首先，之前有个人讲一个领导讲话，他就说年轻是什么呢？年轻就是会唱现在最目前最流行的，最。年轻最流行的恶俗的歌，就年轻。 那咱们仨都没戏了。 对，我说呢，年轻这个我也会，有些歌我也会唱，也听过。但是呢，我觉得年轻的标准，就是你还有锋芒，你能够敢于说真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所谓年纪，所谓老去，是因为他圆滑。 所以他现在认为他仍然年轻。 我认为是我仍然年轻。所以我那天说，我说我周围这帮人，当年一起领奖那帮人，当年一起做投身音乐行业这帮人。现在我看着一个个要么 就成唱片公司老板了，融资特牛，要么就是这种住精神病院了，疯了啊！要么就是已经潦倒的一塌糊涂了，吸毒了。 还有的根本不知道到哪去了， 有的不知所踪了。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种孤独的一个行者那种人。我一个人拿一包走我自己的路，然后，但是我是属于我从来没上过班，所以我也没有圆滑的机会，没有人是我的老板，说你必须这个事你做错了，你必须道歉。我没有，从大学毕业离开大学到现在，我一直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那天就说，我说我觉得我还没圆滑，我还想说点真话。所以我说我要说的真话，作为一个老愤青或者愤中来说，我讲点真话，就是说，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音乐不是真心的音乐。你现在电台听到的大部分的歌，其实真的是很垃圾。然后呢，有很多，比如我说的选秀歌手中的一部分的，我说他们的音乐是没法听，当然人气可能非常棒，然后特别的火。但是你从音乐角度，因为咱们讨论的是音乐嘛，这个 真音乐嘛， 所以我说音乐角度来讲是没法听的。因为为什么没法听？首先你根本就记不清楚他唱的是什么东西。今年有乐坛上有什么好歌啊，你就记住了，感动了你。首先记住了你就记不住几首歌，第二也没有任何歌感动过你。那要这样的话，这怎么可能叫繁荣呢？这是虚假繁荣。 所以其实我们也聊起来，就是说究竟选秀的歌手现在为什么要去选秀？你去参加了以后达到了什么目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大部分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是想唱歌，喜欢音乐，但是到最后名得到了，利得到了之后 扭曲了， 跟音乐没关系了，音乐变得跟衣服一样，你今天换一件有什么就穿吧，什么好看。 对，因为我可能跟这帮，我其实我虽然当时抨击这个事儿，原因呢是因为各种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跟这些选秀歌手接触的最多，因为我当时我做过评委。然后呢，其中有些人去参加， 所以还不是还有人说嘛，说你一头反对，一头又做评委去。 我做评委的原因之一呢，是咱先不说别的，我炒作什么不聊这个。原因之一是我当时我公司签的两个新人，一男一女两个新人，写歌写得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我都给他把专辑录了。但我拿去给发行公司，没有人愿意发，因为说他是新人。没听说，我说现在新人根本没法卖。后来这小孩就特别郁闷，就告诉我说：“军哥，我要去参加这个快男了。” 啊，去了。 去了，然后呢？他说了这个事儿，我当时非常震惊。我说：“你为什么去参加这个？”他说：“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我是这个对我这样的新人来讲，这是现在唯一的机会，我能可能实现我的音乐梦想。虽然可能很恶心，但是这是唯一的机会，我得去。”当时我就想去，我说：“那我去吧，我说看看能不能。”一个是看看到底怎么样，另外一个能不能帮这帮我把这帮真的玩乐队的，或者说这帮真正原创的小孩呢往前推一把，看有没有戏。 那去了 做个弊， 对， 去做个弊。结果去了以后呢，确实他，但是为了避这个嫌疑，我们公司那歌手就没有去参加我比赛。我是西安跟那个山东赛区的嘛。然后呢，我们公司的小孩，我就让他去参加南京还是哪个选区了，就是没有去参加我，因为为了避嫌疑嘛，就让他去参加那个，我去参加那俩。后来也接触了很多这个原创的歌手，也去了，有些人写的也真的不错，包括后来出来的这个陈楚生什么也都不错。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这样讲，就是说选秀节目给现在怀抱音乐梦想的小孩的一个更大的机会，更大的捷径，就是非常捷径。你只要这个一火，你立马就能直接达到那个位置。但是呢，它的前提条件是你首先你要放弃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和你的尊严，因为这是一个秀，所以上去后你首先要学会被摆弄。 对， 明白吗？就是说，这个歌手，尤其是原创歌手，他的个性是最宝贵。原创歌手他的个性，他就是要表现他，我要表达我的独特的见解和我独特的想法。来，这样才有吸引力，个性才是他的生命力。那对于这种选秀来讲，首先就抹杀你的个性。你这么，你上来，他为什么后来我怒了？让那小孩他弹着吉他坐在那儿唱歌，然后呢，那姐们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唱？他拿个吉他，他怎么站起来？他的个性，那小孩就说我站起来我不会唱，我的个性就这样。然后你就非要抹杀那个个性，所以就没法聊了。 你说这个，我这个心有戚戚。就你说的这仅仅是选秀，我跟你说，哪怕是做主持人，我做十几年，你现在回顾，你都能感觉到啊，当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轻人，然后呢，从这个你上电视开始， 各种社会的力量就修理你，改造你，一步咱就像说是孩子啊，成人化， 对， 社会化的那个过程，到现在变成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知道吗？就完全的，我知道 你感触肯定更深。对于我们而言还好点，我是因为我比较幸运，我从一开始等于一开始到自己事业那个顶端了，然后呢，公司什么都让着我，所以我从一开始到比如说电台修理我就直接翻脸。我那时候去电视台，我这个中央电视台也跟电视台一大导演翻过脸，就他要修理你，他让你这么折腾那么折腾你，我就不干了，我说我不演了，我走了。 老郑最经典的那个吞铁球练劈叉，以前总跟我说你不要去唱歌， 他要做艺人， 你唱歌两天你就崩溃了，让你吞铁球练劈叉，这是我觉得经典语录了。 对啊，你去参加综艺节目， 没错， 你当时就崩溃了。你想 你 经历为什么？我们当时像我跟张大师，我们都是我大学读的是对外贸易嘛，我放弃了我已经学好那些东西，我的工作，放弃去美国留学机会，然后留下来做歌手，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手这个职业太值得我为他付出一切代价。我真的到这个职业之中了之后，我发现那简直是没法干，你知道？就比如让你上，就电视，就是公司说，哎，给你按做的这个通告，你要去参加这个一些节目。我大概9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96年、97年都是签香港公司的时候，最早的还早，但是94年去香港，上那娱乐节目，我当时就惊了呢。那时候大陆还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娱乐节目，就是各种那种真的吞铁球玩劈叉的，你就觉得这不是我原来梦想要干的事儿， 这叫艺员， 这太可怕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他放的炮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岁数相近嘛，我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他算是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就 说 你知道，很多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在这个年代啊，你心里说实在心里知道，比如说你们选出谁来，心里知道那行吗？那是音乐吗？或者他有什么好的？但是啊，要不说这主持人见人说和人话，见鬼说鬼，也确实有点晃范，因为会觉得你老会怀疑，就是说是不是现在社会变了，包括说你比如说你还是认为唱片公司歌手音乐它总应该好像是一回事儿的，可是现在你越来越感觉呢，选秀出名歌手做唱片这好像已经不是一回事儿，甚至有人说是这个年轻人选秀选出一个超女来，选出一个快男来。我为什么喜欢他呢？就是说感觉好像你是老帮菜，你不明白了。你以为我们听音乐吗？我们不是，我们觉得他在台上啊性格可爱，说你看他哭了，或者他一个哎我就喜欢他的性格不行吗？我就捧他。 没错，因为呢、就是、这个咱们就是另外一话，就是说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媒体的力量太大了。就是现在到一个空前的，就是人现在被媒体操控的比以前的严重太多了。如果媒体想让你接受一种观点太容易了，就强势媒体，他在短期的时间内高强度的轰炸你头脑洗脑，每天看10遍。所以这个后来我在那个做这个评委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他其实很好操纵。比如导演觉得这几个人，我觉得他们几个形象啊或者他们的观众缘的不错，看来观众容易喜欢的，而且他能比如这个人会耍范儿，会作怪，就是有那种点，哎，咱们主推他们。所以呢把有这个人可能唱得特别好，但是他觉得他还没什么特点，也不会说话，不会哭，不会笑的那种，把他给删了，把这几个留下来，所以他就强力的推这几个人，就让这几个人多出现，他一会儿 PK 这个来回折腾，就让你来回看这几个人，你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了， 催眠， 就催眠了，然后你一被催眠之后呢，所以就成直销了嘛，就这么天天给你强行来之后，你就记住这个了。可是这个人到底他唱的好坏跟这没关系，他就是个娱乐的符号。 其实这是中国，我觉得像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做了这么多期，每一年能 在美国长大， 是啊，他是每年有一两个出来，真是唱 的 好，真 唱 的。 所以我 觉得咱们 格莱美奖， 对能得格莱美奖， 唱的那个每一次他们出来是货真价实的，就是唱的最好。 不，但是你说那在中国，他们也 就为什么咱们 一到咱们这儿就拧了？ 对，咱们人民群众不还投票吗？就是 咱们人民群众投票根本就，我觉得这都是完全是假的。 我还有一点 操纵的成分太大。 对，咱们这边可能它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电视节目， 对， 其实这是大前提。我觉得这是这个模式复制到中国以后，它最成功的其实是作为电视媒体来讲，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 特别火的节目。 它并不是说真的像 American Idol 那样，最后它变成真的能够转化到音乐，因为它后面其实是一个电视的一个延续。 对， 是成功的这个造制造了电视明星，不是音乐的明星。 这个、说的这个，那天我们的研讨会就聊了这些。那研讨会这个可笑的是，有些人发言极好。就是非常的深刻，而且非常的就是有深度，就大家听了都惊了，说讲太好了。但是第二天报道没有一个字提到， 只有郑钧放炮， 对，只找那个我说只找那血腥的说郑钧骂谁骂谁了。其实那天有一个人就聊了这个，就陈小春聊到一个，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他说传统唱片的做法是，一个歌手或者新人出来以后，做好一张唱片做得很好，然后呢做完再去宣传推广这唱片，最后他成功了。现在是反过来。其实我先找了一个，这来了一个人，先做宣传，宣传吧，宣传火火的，完了后再给他出唱片，然后最后成功。 嗯， 现在反过来做，在中国呢缺了一个环节，就是说他宣传了这个爆火，火的一塌糊涂，然后他没做唱片，他弄完这以后，他这完了后呢，他就把那个就是完了后延续那个商业价值，你赶快演，以最急功近利的方式说你最密集的演出，不停的拍广告，不停的演出。根本花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间是少之又少，也不会找最真正牛的专业的编曲或者写歌的人制作团队，一个好的团队来给他做，只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的榨干他的生命价值，然后把他踢到一边。这咱们这儿，所以咱们跟他区别在于，他们是把这个出来以后，我把它作为一个可长期发展的一个产品来去设计，我这个艺人给他最再提高他的专业素养，然后呢找最好的团队打制他这张唱片，花在唱片的钱很多，就是唱片很成功更火。咱们是把那环境去掉，所以咱们是急功近利的环境，他是作为一个长期长远看待这个事儿的人。 我其实觉得我刚才我能反问一句吗？就是说我刚才听，我一直想问，那真有音乐梦想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渠道去实现？因为我还是觉得选秀其实初衷，咱们说最开始去参加这些选秀节目的人，我认为他们真的是想唱歌。 我觉得未来的希望应该还是在网络上，它的这个平台还是比较公平。选秀电视选秀节目的作弊的这种可能性太大了。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当时我们几个评委，我们看中了一个小孩唱得非常好，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小孩如果出做歌手一定会有希望。然后我们在那个我们评委意见就写了这个小孩名字，然后给这个主持人。主持人之前已经，导演组说不行，这个不行，我们改了，把他得删了。我们觉得那个小孩行，他们选了一个小孩，就强行给我们改回去了，改成他们要的小孩。我们拿过来后一看，几个人都怒了，说：“你让我们坐在这儿，完全就是个道具嘛！”我拿过来那单子，我又涂了，我又把那个人名字写上，然后我在最后一个宣布时，我交给他们，交给那个主持人。结果主持人一拿，还是。没办法，还是念着他们要的名字，你知道吗？ 哎呦，这是大揭底的，大揭底 就可笑，就可笑在这样。就说你根本没办法。 继续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我后来看明白你的意思，他还不是讲这些选秀的小孩有什么不好，就是选出来了。好，名气也有了，唱片公司都签了，听说一签有时候签几十个，可是 几十个十几年合同都 是。对呀、啊，可是你利用他，你为他做了什么吗？当然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么选出来的人是不是可堪造就的人，就是他能不能造就成一个真正的音乐人。再一个呢，就即便是有这个基础，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另一个，你像有些人还批评你，就是说你不只是音乐圈的事儿。就现在整个社会市场大环境方方面面都是这个问题。好比说一个唱片公司，我现在为一个选秀出来的快男我做专辑，我花好多钱，这专辑能赚钱吗？这都说是什么， 但是你就别说你是歌手了，就说你又要说你是歌手，你很火，又要说你是还让大家说你是好牛逼的歌手，你知道吧？这一点我就不能，就是你可以很火，你弄你的事，但你不能说让我们还得说哎呦这现在真音乐真棒，还得说这个，这不可能，因为这个是真的不行。而且你说的那点我也要说，就是说其实相应的经纪公司赚了很多钱，因为这种密度的走，就人气这种密度的走穴和这个 演唱会 广告确实赚了很多钱，但这里边有多少钱拿来去做这个音乐了？ 因为你挣了这么多钱，你拿出十分之一做的音乐，可能这音乐比现在要好很多。 嗯， 所以最后他就成为人贩子了，你知道吗？你既然觉得，比如这几十个小孩，五十个、一百个小孩，你把他签下来，他只要进入五十强，你就必须跟你签约。如果不签约，他不可能晋级，你知道吗？合约是这样的，所以这本身是不公平。你签个大夫，你把这人全签了以后，控制这些人之后，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哎，你们去演出。那他的音乐梦想，他参加这个选秀，你这个节目到最后，你的责任在哪？你把这些人弄完以后，跟黑奴一样，给这儿卖一个，给那儿卖一个。你最后你就 最近我们报道正 对 黑奴工，黑奴工， 这就黑奴工一样，就这些人，其实这些小孩你看着他很风光，里边有些人我很熟，在一喝酒吃饭，他说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完全就上贼船了，我原来的音乐梦想在哪儿我不知道，每天就是上通告演出，然后就是有一个我当时说，我说我批评他，我说有很多情况下是就给他出一共出了五首歌，你就让他开两个小时的演唱会， 那唱什么歌呢？ 唱别人的，翻唱别人的歌。 对， 所以这经纪公司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迅速从歌迷口袋里把这个钱敛出来， 嗯， 然后把这个 榨干 以后踢到一边换另外一波。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样的，可是你这个事实你还不能，那别人还不能说，所以这可笑就可笑在这一点上。而且这个里边我就觉得，然后别人说你说那个，那天他们跟我说有一个观点，说我拒奖原因是因为我在台上嫉妒跟我一起那些选秀歌手，因为他们一上台底下他们的饭欢呼， 粉丝呼声很大。 我当时就我跟他说，我说我为什么没什么可嫉妒呢？因为这些东西只是你看到的一个假象。这个体育那个体育馆里一共可能加的也就是两三千人吧， 嗯， 在这里边弄个几百人欢呼太容易了，我也很容易做这个事儿， 对， 我不愿意做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我让我一帮铁饭什么天天别干，就在那欢给我欢呼也可以，明白吗？这个是我说你要牛逼的话，你在八万人体育旁边是八万人体育场，我们在体育场，我牛逼在八万人体育场开一个演唱会，我是正儿八经在那中国第一个歌手在八万人体育场开我个人演唱会就行。如果你有本事你在那开一个，如果真的来了有好几万人，那你问题是您告诉就几百个问题欢呼，你告诉你。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也有。